第十三届最高人民会议第四次会议推举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最高人民会议反映最高人民会议全体议员、全国人民军官兵和人民一致的意志和愿望，向内外严肃宣布推举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因为他以非凡的政治能力和伟大的革命实践领导主体革命事业一直走向胜利，使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恩同志的宝贵遗产我国彰显不可战胜的政治思想强国、军事强国的威仪。推举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这在巩固和发展我国使之成为永恒的金日成、金正恩统治的国家，向全世界显示祖国和民族的尊严和国力，坚决继承和完成在白头山开创的主体革命事业方面，是一个历史性事件。这又是全体人民军官兵和人民对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高举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恩主义旗帜，领导朝鲜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火热敬仰和信赖的表现，是全体军民要在他的领导下早日争取社会主义事业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和意志的表现。